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主持人尚元又和您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今年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每个周六周日晚上的九点到十点。今天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作，先来听1981年的珍贵实况录音，杜近芳、叶绍兰、夏美珍合演的断桥片段。杜近芳的表演呢很有激情，轻媚慢举啊，念的力度极强，尤其是一个举字扶摇而上，念得又高又极有力度，把急切的心情表达出来，顿时掌声四起。叶绍兰当时被誉为叶圣兰先生再现啊，可谓是蛰伏多年而一鸣惊人。那么前面的大段流水唱得颇有乃父之风范。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1981年的断桥实况录音片段。杜近芳扮演白素贞，叶绍兰扮演许仙，夏美珍扮演青儿，四鼓庚金群，金壶崔学全。 且听他叫些什么叫。 娘子， 以上您听到的是杜俊芳、叶绍兰、夏美珍主演的京剧《断桥》片段，下面请听《铡美案》片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省京剧院的这出戏啊，可谓红极一时。下面就请您听1981年我台的实况录音，方荣祥扮演包拯，薛亚平扮演秦香莲，周明仁扮演陈世美。 相马可曾带到？ 请你带到。 我不带上堂来啊！ 带相马， 带相马。 参见相爷。 你不是王成母？ 真是小人。 为何想带铁链？ 是小人杀死 你，可曾招认？ 招认了。 人命关天，不该招认。 我若不招，驸马也能过府。 啊，驸马，此乃是臣服的王朝，怎说是相马？ 分明是相马，怎说是你服王朝？ 王朝也罢，相马也罢，铁链去掉。 走脱相马，拿还了马头。 驸马，你来看，走脱了相马，走不了咱老包，铁链去掉。 谢谢。哎呀， 我不带上堂来同审同问， 来带相马，将香莲母子带上来。 香莲上堂。 认识他？ 不相认 啊。啊，不相认，一言不问，为何仗剑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哎，杀了他还问什么呢？ 这个 你莽撞了。Thank you.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先来请您听法门寺片段。京剧法门寺是一出群戏，生旦净丑均有发挥。故事讲的是明朝时候，大宦官刘瑾陪同国太到法门寺进香，遇到民女宋巧娇申冤告状。他说未婚夫傅鹏被冤枉，身陷监狱之中。刘瑾将当地知县赵连找来询问。这场戏呢是庙堂一场，刘瑾、贾贵儿是大小太监，他们极有权宴。赵连呢非常之紧张，而参与状的宋巧娇则是据理力争，不畏权势。刘媒婆等人插科打诨。这场戏呢人物众多啊，每个人的性格心思都大为不同。马连良先生扮演的赵连在唱腔上很细致，那么大体的唱腔框架呢和常见的关中路子并无大的不同，但是在细微处唱腔的处理可以说每一句都很别致。好，下面请您听法门寺片段。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室内录音，马连良扮演赵连，张君秋扮演宋巧娇，裘盛荣扮演刘瑾，萧长华扮演贾贵儿，赵立秋扮演刘媒婆。 梅五县他来了没有？ 来倒是来了，请了个二摊又回客来。 哟，好大的架子呀。 架子不小。 嗯，咱们爷们逗逗他。 这 叫校尉的把梅五知县给我递了来。 这校尉的递了梅五县那个知县去。 好。 我说告状的小妞儿， 哎呀， 有 大家传你家父母官去了，等他来了自管放大胆跟他说话，别害怕，都有咱家呢。 传当千岁。 县道，梅五县道，梅五县道啊！ 我说你在我这儿嘀咕什么呢？ 我还嘀咕呢，梅五县那个知县呢，他来了。 我知道， 又知道了哟。 贵人，他在哪儿呢？ 您瞧，就在这儿呢。 哦，就是蹲着的。 哎呦，人家还在那儿跪着呢。 别僵着问他。 是， 我说下面跪着那位敢是梅五县的县太爷吗？ 臣不敢，赵林。 夫人 啊， 他叫什么？ 赵林，露面的那个家伙。 他姓赵，他叫赵莲。 对，莲头。 哎，见了咱家为什么不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哎呀，你没有什么罪过，抬起头来我看看你。 抬头吧。 先走。 走。好一个胆大的梅武知县孙家庄，何月之间刀伤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见证，无故把个世袭指挥拿稳了再见。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你眼睛里头还有黄生吗？ 简直的没了吗？

难道你把你宋姑娘都忘坏了么？ 他敢说话，你就是宋国师子的名唤乔乔。 正是。 为何告辞刁状？ 欺负深渊。何为刁状？ 对对， 这为何不告？ 不知相信。 是今天 怎么着？ 还是两次 全还了？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孙家林那个小擦擦眼儿， 老实点吧。你呀、啊，跪下说话。 哎，叫他跪下。 跪下。 和尚， 啊， 这是谁呀、啊？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吗？ 三曹对岸，你跟我说实话。 说话。 天子爷用礼。 昭啊，你早干什么来着你？ 说是呢。 千岁呀， 凌晨三点。 一见，少一名情人王，宣布 我都是生气，官啊，这儿有一锭银子，给那告状的小妞儿告诉他说，官司算他赢了， 哎， 可还没落案。 哦， 哪时传哪时到，叫一趟给一趟，去吧。 知道。哎，我是妞儿这儿来。 公公，您叫我呢？ 哟，你是妞吗？ 啊。 得了，咱爷儿俩少叙话。 啊，那我那边待着。公公何事？ 前次爷说了，官司啊，算你赢了，暂时可没落案呢。哪时传你，哪时到，赏你官保一定，拿家里买点正经东西，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自管告他来啊！回客吧啊！ 多谢千岁。 得了，甭谢了，回去吧。 啊，太爷，你抬头观看， 看什么？ 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呢。 你搞得好刁状啊！ 才知道你姑娘的厉害。 哎、得了得了，姑奶奶少说句儿吧。 嘿嘿，得了，谁还不知道你是知县？干什么呀？当着我你还欺负他呢？ 哟！ 你走开这儿， 这不热闹吗？ 嘿，上回给他。 哦，这您再带上点，别瞧天热，回头着了风脑袋疼。 我将刘媒婆交付于你，限你三天，将一干人犯带齐，短少一名，我要你的人头。下课。 下课。 遵旨。 全走了， 全走了， 走了。 哎呀， 那怎么着、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可真把您累着了。 我在宫里多曾问过官司， 可说是呢。 哎呀，哎，官啊， 啊， 整个的这会儿什么时间了？ 个时了， 个时是什么时候啊？ 28:07。 你走开这边，哪有那时候？哎呀，太和老佛爷呢？ 入了寝宫了。 好，搭轿请安 了。搭轿请安了。好。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萧长华主演的京剧《法门寺》片段，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室内录音。下面请您听一段老唱片《鸿门宴》，这是1928年的胜利唱片。马先生唱片当中的大段西皮流水叠字的运用非常巧妙，那么这段唱呢也曾经风靡一时。四鼓乔玉泉，操琴赵桂元。 叫柳子黄，送绿